第七集，傅云宪其实不太乐意上这种节目，嫌婆骂，什么直击新闻热点、角逐情理法律，根本骚不到实处。他早已名利双收，不比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，逮着机会就想在电视台露脸。但那主持人一请再请，特别执着，又有传言说他背后还有大财团撑着，这才给了对方一点面子。许苏偶尔听所里那些绿柱讲八卦，听过不少那个主持人的桃色绯闻，真人也在所里见过一回，白肤俊面，窄腰长腿，帅的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许苏天生热衷诋毁优秀的同性，心里想， 这个圈还真没有一只好鸟。 傅云宪踏进军汉所的时候，许苏正在办公室里训斥手下，对方跟他年纪相仿，已经在军汉干了两年行政专员，说起来也是名校法本毕业，可惜一直没过司考，又兼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，衣食住行都得花钱，只能先屈从于生计，边干活边准备下一场考试。 你妈生你的时候没足月吧？两半脑人只长了一半吗？让你预定500人的会场，你去现场确认过吗？音响太小，台布太脏，最关键的是场地，人落着人，最多也只能挤进300个。 军汉所里有1000名员工，行政部得上传下达，保障整个律所的有序运转，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。许苏知道自己这份工作得来不易，从来不敢出纰漏，只不过他仗着傅云宪那点纵容，平日里横行于所里，作威作福罢了，从来得理不饶人。 还有，我刚抽查了一下，宣传品1/3都印糊了，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是解决不了，就给我一份份手抄出来。 清清秀秀高高大大的一个大男生被许苏骂得满脸通红，听文俊来电话说老板来了，许苏才放过已被自己训斥了半个多钟头的小专员，嫌弃地挥了挥手打发对方出去。结果人还没踏出门，他又喊人回来， 哎，小贾，丧着脸给谁看呢？别人还当我欺负你呢。 许苏斜着一双桃花眼，笑得跟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似的。 我欺负你了吗？ 小贾摇头，结结巴巴地说， 没有。 许苏眯了眯他的桃花眼，露出猫一般威吓的表情。 没有就高兴点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滚蛋。 小贾只得使劲微笑，弓着身往后退。市中心地段，摩天写字楼，军汉所占了最高的3层楼面，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，还不算顶楼的天台。傅云宪的办公室雄踞军汉所的最高楼层，比所主任的办公室装修的更魁伟气派，冷色调的色彩搭配尽显精英质感。许苏走过行事部，朝那些忙碌于公共办公区的绿柱们投去意味相当复杂的一眼，然后搭乘电梯直奔3层。傅云宪的办公室是个套间，外间多用来办公，相对私密的内间有一张巨大的黑色皮沙发，有时通宵赶材料，他就不回家，直接睡里头。许苏没看见坐在走道公共区域的文俊，纳着闷儿，走进傅云宪的办公室，迎面一张领导参观军汉所时留下的照片，照片上没有傅云宪，倒是傅云宪的两个徒弟沾了光，一路伴随领导左右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颇有光耀门楣之感。再往里走是个黑檀木的书架，上头聘书堆叠，荣誉无数，还挂着一面锦旗，烫着8个金色大字，厚德强纪，雄辩为民。这是傅云宪替一个坐牢了19年冤狱的当事人翻了案，当事人白发苍苍的年迈双亲一路鞠躬一路大哭，亲自挂上去的。各路媒体来了几十家，对着这面锦旗一通猛拍，轰动效果不亚于当年的许文军案。这面锦旗前还发生过一些故事。前2年所里有个律师，是个半路出道的老检察官，可能天性悲天悯人，总接一些无偿的法律援助。1年干2起法援是尽义务，干5起法援是有情怀。你去年干了16起。在这面旗子面前，傅云宪叼着一支烟翘腿而坐， 自下而上打量着那位老检察官。怎么想的？老检察官没有说话，大汗淋漓。就在一个星期之前，也是在这面旗子面前，一个身穿破旧花衬衫的中年女人不知怎么的闯进了军汉所，跪在傅云县的办公室外，举着厚厚一沓申诉信替自己的儿子呼冤。当时傅云县正在向几名刚进所的年轻律师传道授业，他们一脸仰慕与期许地问道， 傅大律师，怎么才能做到像你这么成功呢？ 傅云县丝毫不介意外头的吵闹声，笑着说，把办五个案子的精力投在一个案子上。在那面旗子下，女人说自己为了见傅大律师已经换上了家里最好的衣服。傅云县仿若未闻，动了动手指，保安就进来把人拖了出去。每当这些时候，许苏就觉得一阵恍惚。他也是学法出身，明白律师是一个法律职业，是一项制度设计，尤其刑辩律师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护被告人的切身利益，制约强大的公权力，而非普通老百姓认为的正义天使。何况一年里的刑事案件超过百万件，傅大律师就算有再大的能耐也非神兵天将，没三头六臂怎么管得过来？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觉得恍惚。在傅云县那一书架的荣誉前驻足片刻，许苏不再恍惚，转身继续往里走，稍稍提高了音量， 叔叔在吗？ 许苏在所里管傅云县叫叔，傅云县也认这称呼。许苏这么叫傅云县是为了攀亲戚，好在所里狐假虎威。可傅云县为什么认这称呼呢？因为曾有一位风水大师给他俩算过，说许苏的八字与傅云县的惊人相合，把许苏留在身边便能帮他衬他旺他。纵观傅云县的发家史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许文君案，扬名立万余替许文君翻了案，这命算得还真有几分道理。这些年许苏也不是没想过离开军汉，离开傅云县。然而有一回所里接了一个大案子，标底价逾20亿，军汉以傅云县为首出了一个律师顾问团队，对方公司也派来一干人等接洽，浩浩荡荡30余人。坐在会议室里进行头脑风暴，许苏也坐在里头。按理说他连助理都算不上，没资格出现在这样高端的场合里，但傅云县一言九鼎，说了他得在哪里。